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Boy is so bad， 让我动心 you're so bad， 一直以后 you're so bad， 让我一天成功 you're so bad， Boy is so bad， 别再靠近 you're so bad， 不能呼吸都说不出的话语，很害怕会词不达意，我的身边都是充满关于你的话题，一直爱是那么华丽，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变成这样，你一靠近感觉四周都是热浪，要做出什么反应才算得当，从一开始我就被你光芒割伤，爱情里视线开口，那么谁就输了，我想说我肯定是中了你的毒了，其实我本来是个爱面子的哭个，为了你输赢我居然都不在乎了，呀呀，没关系你的回应我都彻夜的，虽然你老是欲擒故纵特别狠，我没有把握把你心思猜得特别准，好像这个冬天没有特别冷，虽然人的话语圈 I don't care， 新的位置把你放中间，我觉得爱上你其实就像在冒险，不管之后还要经过多少考验，我不想和你一样慢慢来，不是在开玩笑， Everyday Everyday 我都被烦恼所缠绕，为什么你还不来珍惜我的心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已经被你环绕， Boy you're so bad， 让我动心 you're so bad，一直以后 you're so bad， 让我一天成功 you're so bad， Why you're so bad， 别再靠近 you're so bad， 不能呼吸 you're so bad， I just want to know things now Jackson Lately crazy about something， 桌上就被雷鸣加了冰， Thinking about you everything， 甚至有点依赖为了for. Hold up. It's all about you. Every night, let me go. Oh, oh. Left, right, up to your lips, to your hips. 希望重新在你梦里牵着你的小手。Oh, oh. 当你累的时候 ，girl 我在。真的不像时间过太快。I know you're the caffeine of my life, 'cause you're mine. Boy, you're so bad. 让我动心 ，you're so bad.You're so bad， 让我不停沉沦 You're so bad， yeah Girl you're so bad， 别再靠近 You're so bad， 不能呼吸 You're so bad， I just wanna see my Boy you're so bad， 让我动心 You're so bad， 一直以后 You're so bad， 让我不停沉沦 You're so bad， yeah Boy you're so bad， 别再靠近 You're so bad， So bad， 来自于王嘉尔跟娃娃共同的合作，开启的是周二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清纯。 哦，今天这个天气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些能量哈。 对， 这个天儿就说实话，一旦阴下来的话，到秋天真的还是有点冷的。 是，而且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好像就打不起精神来。 哎，我怎么都这么开心呢？ 因为你听了好听的音乐啊。 没错哈， 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更多好听的音乐要奉送给大家。 是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一个话题。减肥的事儿吧， 嗯， 曾经在减肥的路上走过哪些弯路，交过哪些 智商税？ 智商税哈。 对，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疯狂的节食，还有疯狂的运动来减肥， 嗯， 但有些朋友吧，他用的方法就不太对。 是，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瘦，他本身已经很瘦，那个班长女班长脸特别小，就真的是巴掌脸，四根手指那么宽， 啊、 还要减肥，然后非常的苛刻， 图什么？ 他是把身上所有的裹上保鲜膜， 啊、 在厕所打开浴霸灯跳舞。 哦，我见过， 是啊，你见过？ 对，我们家热个肉卷什么之类的。 没有。 现在想想，这种方式真的是太不可取了。 没错哈，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这样特别的流行，包括后来有一些暴汗服之类的。 对， 暴汗服就起码还稍微好一点，但是裹上保鲜膜这事儿吧， 我觉得血液也会不循环，而且自己会很难受。 对，尤其是出汗这种完全不循环哈。所以我们就聊一聊曾经你听到过或者自己尝试过或者见过身边人尝试过的那些挺不靠谱的减肥的事儿哈。来，我们这边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郑欣宜，叫做女神。 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值大家一年不上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付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迫，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光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家的化妆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来自于郑欣宜的一首歌。我们都要郑欣宜胖胖瘦瘦，一直也在跟自己的身材较劲哈。 对，曾经有过一年之间瘦了几十斤，但是后来好像回去经过了一些恋爱的洗礼，又胖回去了。 真的是，最近在看到他还是在音乐这条路上不断的前行，然后也是发了很多在家朋友在弹琴，他在旁边配唱的一些翻唱作品，是体型又回来了， 对， 幸福肥，幸福肥。 但事业上确实也越来越精进了， 没错哈。然后这首歌其实里面讲的也都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在乎别人的眼光，然后别人 自然懂我们的会欣赏我们的美，不管胖瘦哈，权杖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就会发光。好比说这边我们就看到了同样态度的这位朋友、山外有山说，我就该吃吃该喝喝，从不减肥哈。 以照片为证好吗？口说无凭，想看看你身材到底保持成什么样子。 什么样都无所谓。宋彦君、不是 啊，这倒也是。 哦、 宋彦君还没出来。我知道我们在期待宋彦君的留言，以及 Hello September， 对对对， 他刚刚瘦了5-6斤，他说棱角都出来了。想要讨教讨教，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 没错哈，今天我们讲一讲弯路。各位如果有这种快速通道的话，当然是非常健康的、非常科学的，也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吧？既需要听到的一首歌，很多时候收获了幸福的爱。爱情之后吧，难免就会慢慢的变胖，控制不住啊。 化成盐， 来自于 Chill， 叫做拿铁幸福肥了。 我愿意，不论逆境顺境，不论富裕或贫穷，不论是好是坏，都别想再悔改。从今以后，我承诺，只想听你的碎碎念入睡，再把你的杯子全都抢走。想为你做一杯快乐拿铁，用双倍的体贴让你变得更飞，飞到只有我对你有感觉，那就再来一杯子，一起放飞，一起幸福飞、你变什么样而我就是喜欢你狂放不羁的笑脸，你每跑一斤都莫名爱你一点，喜欢你低头双手抱自然出现，想要陪你一辈子，顶着肯定的位置，拿出最高的配置，把你变成个胖子。 OK punchline， 不再怕的跟我一起胖起来，这就对了，我发誓我承诺，每天只想听你唠唠叨叨，所以问着缠住我的理由。 OK， 我想为你做一杯快乐拿铁，双倍的体贴让你变得更飞，飞到只有我对你有感觉，那就再来一辈子，一起放飞，一起幸福飞、你变什么样都美、你一杯我一杯、只要快乐就 OK、一起放飞，一起幸福飞，指指点点外界的一切，追求那些所谓的誓言，让你变得快乐的那天、一起放飞，一起幸福飞。 我愿意，精神间不论富裕或贫穷，不论是好是坏，都别想再回来。 你愿意，我不太愿意， 不太愿意一起幸福飞， 一起幸福飞、啊、 我们可以一起跑步，一起啊、游泳，一起这个骑车哈， 一起幸福瘦嘛， 是 对幸福的更健康啊、瘦有些时候也并不代表着多么好。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身体最健康的状态，这个状态可能跟体型没有什么太直接的联系。 没错，我这边就看到了宝姐姐的留言，她说人活一生不容易啊，管住嘴对不起自己，我同事瘦啊，1.6米，80斤，居然脂肪肝，一身病，整天懒懒的，瘦不代表健康，但是当然胖也肯定是不健康，所以要运动起来就好。 没错哈、找到自己身体最健康的那一个状态，瘦瘦瘦瘦受不了啊 一步个起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纯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 就是明确，再忍一点，再哭一点，那要它已经不远，收收收收收，快快变瘦，然后终于什么都可以了，要瘦瘦瘦瘦，全是成佛，结果会换了桃花。 只放着隔壁那位。一起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纯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 说就别再瘦了哈、 而且我觉得其实追求美追求瘦本身不是坏事，但是不要真的太盲目减肥，注意手段哈，不然就得不偿失。 哎，好，这边我们看到、太瘦的不太行、榜单上面头几名拿多了，让人觉得看着也有一点累啊。 哎，真很好奇这次的英镑到底谁是冠军， 会有很厉害的变化，但是焦点不在冠军上、我们来看一看到了每周二继续欧洲榜单前五名倒数 Top 5 Countdown Let's go。 这声听着像谁， 就反正也确实很陌生。对， Drake 自己发行了新的专辑之后歌曲图榜哈， Champagne Poetry 空降第五名， 亚军变第四名， 第二名直接跌到第四、Stay 这首歌曲，贾斯汀比伯 Kilroy 的表现本周稍欠火候，确实也是因为德雷克 Drake 太强了 featuring Travis Scott Fair Trade 空降第三位。然后还是他、德雷克 Girls Want Girls 空降第二位， 非常非常非常坚挺。 还好还好，对，在欧洲这边毕竟自己的这个国家的喜好还在这儿撑着腰哈，所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 Ed Sheeran 是排在第一位的，虽然也有新的单曲放出，有最新的现场演出，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新歌叫做 Shivers。 而其实在美国那边 Drake 在前十名已经拿了九个了位置了，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数榜， 太可怕了。Me and my friends sat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And you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it,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on me.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And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wow.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真的最喜欢麦当劳。 我最喜欢麦当劳，让我大一直笑一直笑，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我最喜欢，担心我会小心，下次一定会搞定，你放心。最劲爆，北极南极都听得到。我就喜欢到你跟我这么像，长大肯定跟我一样棒。I'm loving it。技术令人赞赏，但轮到我头上，你想都别想。我就喜欢人真的就是这样酷，就是不足也不会恶毒。I'm loving it, loving it。我就喜欢 man 要以事业为重，但会玩的男人才真的有种。我就喜欢我心我素，一身好功夫让我最突出。I'm loving it, loving it。I'm loving it, loving it。我只想试一试老妈真功夫，我就喜欢你到谁都迷迷糊糊，定一定绳子会找出路。我就喜欢这就是我的骄傲，如果开得动我会更自豪。我就喜欢 happy 就有多年轻，没有化妆品也不必担心。我就喜欢你觉得有没有问题，我就这样参加化妆 party。 我就喜欢妆，我热血沸腾，得意忘形坏了好气氛。我就喜欢不管发生什么事，快来跟我一起数着劲爆的拍子。我就喜欢让我不能呼呼大睡，幸好薯条还是那么脆。 I'm loving it。笑一笑，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我就喜欢，担心我会小心，下次一定会搞定，你放心。我就喜欢，我的歌声最劲爆，北极南极都听得到。我就喜欢，到你跟我这么像，长大肯定跟我一样吧。我就喜欢，几何有起有落，果真这一刻起那一刻落。我就喜欢，身后买理所应当，你有需要我乐意帮忙。我就喜欢，谁说我玩得不够劲，睁着眼睛看我跟你拼。我就喜欢拿着薯条乱走，白白进了别人的口。 I'm loving it。我就喜欢这种滋味没人比得上，这种感觉谁都希望尝一尝。我就喜欢一飞就冲天，就像马达老海的最高点。 想要减肥的话，就绝对不能 听这歌， 听这歌去这家啊，绝对不健康。 歌单里删了，对不起了，王总。 哎，这样的一首歌呢，为什么呢？就是你听起来感觉很动感，运动的时候想听，但是呢，里面给你讲了半天， 对， 全都是这些垃圾食品，是不是？ 好像你在指道似的。 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有很多歌，包括拿铁、幸福肥啊，之后还会有珍珠奶茶啊，这些我们都是在反向的告诉你说， 就是告诉你不要 吃，别碰啊。这家提醒你也不要碰啊，想要瘦的话。好，我们回来以后呢，继续今天跟各位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些你减肥路上交过的智商税。 嗯， 有提到我也曾经见过家里人参与过的，好比说拔火罐、 拔火罐、 扎针灸， 哎呦， 买耳豆， 哎呦， 跟艾灸， 好像有用吗？ 有些人他真的是做完了以后，你瞬间发现他瘦了，说哎呦，怎么瘦的这么明显？ 我也去交钱， 哎，是吗？然后后来说哦，他给了一个食谱，每天只能吃点豆啊，吃点这。 嗨， 我说那你这， 那我不上你店里去，我也能瘦啊。 必须得这么吃太瘦了。我说那得，你每天就把食谱拿过来，什么都不用管了。 对，你把食谱给我，我就不用交那钱了哈。 是啊， 这边有听友就说了哈，要减肥茶算是走过的弯路，说有腹泻的功效，能减少体重，但是不会持久，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运动的健康来减肥哈。 没错， 要合理饮食，健康饮食更加靠谱。 其中要戒掉的当然就是糖，也不一定戒掉，摄入量一定要减少，好不好？这样的一首歌曲带着甜甜的味道，本来想说放甜甜的还是放这个，放这个吧，好久没有听过了哈。 我们回头再一首一首放，有的是时间。 周杰伦麦芽糖。 我刚刚还在跟王威说哈，我说听着这些歌就觉得说俩字儿爱国， 就是甭管他现在胸肌练的大不大，让不让我靠，但是他现在那些歌什么等你下课我真的不会唱，可是当麦芽糖响起真的可以跟着一起哼起来。 对，你看他现在脸胖的他是不是也 幸福肥呀？ 对，起码他之前在健身运动的时候我们也看他应该是没有走弯路哈。但是很多时候无法避免的就是我们可能自己的代谢会慢慢的这个降低，对，我们也不能急于求成。 对， 然后这边看到各位的留言，我们读俩凡尔赛的吧。 哎呦，太凡尔赛了，大局哈，说怎么吃都不胖，还真没有交过这方面的智商税呢。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从来不减肥，从来就没有肥过， 就没肥过， 请出去， 扔出去， 出去打球去吧哈。对，吃完麦芽糖，好，我们提醒各位不要不要争取少碰糖， 是， 但最重要的还是管住嘴，要迈开腿动起来哈。 上周五好像有人点播的歌曲，还是我们听到的，说要播放一下的歌曲， 没错，三 v 三吧，斗牛吧，好不好？周杰伦。 这一段说唱，后来就去了威廉古堡嘛，就觉得哥们儿打球实在太不靠谱了。 关键真的是20多年前啊，哎呀，暴露年龄了，真的能从头唱到尾的一首歌，因为太久没有听了，确实只会是那个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说了半天就是说， 只会这样， 中间全都是拟声词哈。 对 对，然后也确实有那种就投空篮儿，刷网进篮的这种感觉，斗牛3v3，想起当年爱运动的各位哈，都跟有小伙伴在半场打球的这种感觉。哎，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就天天打球，甭管吃再多，确实也是不胖。 对， 这就是因为我们确实第一代谢快啊，第二就是 运动比较多。 对，多运动，很多时候就直接把热量抵消了。 对， 这边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其实都明白，就咱经历过之后都知道正确的这一条快捷通道是什么哈。 是，就有听友说了哈，三天不吃会瘦，但是身体和心理都会备受折磨，以后会产生补偿心理，反弹那是必然的。 对，然后也有这个确实坚持下来，哎，你看每天万步走的，好比说空谷幽兰，说我去曾经喝加杯茶，那喝的身体都发软， 腿都软了吧， 脸色蜡黄啊，最后还是反弹，就知道了，好，这就有问题。接着每天万步走，走一万步， 没 少吃。然后晚上吃点水果，从167直接瘦到125斤， 恭喜，还挺好的。 对， 很健康的一个体重哈， 没错。 就刚才我们说的天马行空啊，大局啊，可能人家不是真的特别不胖，怎么胡吃海塞，但人家就是有个很好的心态，而且人家你看管住嘴迈开腿， 没错，真的是这样的， 就变成了一个易瘦体质了。 还不知道怎么迈开腿的 September 怎么还没出现，等你很久了， 给你捏个铃儿， 关键时刻掉链子。 好了，南拳妈妈追一下小时候跟你一起打这个打球的小伙伴，好不好？香草八铺，哎呦，这首歌也好久没有听过了哈。我们继续把周杰伦续上。 昨晚下过雨后，操场的湿气很重，篮球上的水滴也没有干过，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操场的青草香不是飘到我梦中。上课的时候，自己的脸孔还在想那个球怎么老是投不中。最后10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谁先抽到福利社？ 怎么停留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镜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 上白色的发布还没融化的时候，强者跟站在背后，希望了上帝保佑， 劝自己别再孬种，买了三年香草八步，八八八八八八步也该冲到大手中。 说说呀稀里糊涂，早餐从来没吃过，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在外面追她空气就从经过金角石在升起过后， 打手心还好还好。 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镜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是空洞，还没变过。 从前怎么去见世界，一直想起手上画面不到终点。 周杰伦粉丝的耳朵心满意足的一趴， 太爽了， 连续3首歌啊。 看他们留言

奔跑，下一秒再吃汉堡。 要换一换就好了。 放下手中的汉堡，来，我们今天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跟各位来分享的依旧是那些可能为减肥交过的智商税，或者走过的弯路。 哎呦，但是我发现啊，在我们这边一水的，你看，哎，这个税我没有交过，哈哈哈。哎呀，我没胖过，一般就是运动瘦身。有时候想想，你看这边我没有怎么经历过，因为我怎么吃都不胖，特别好。这个话题如果经历不下去，坚持不下去的话，那说明我们的听友都是非常有自制力的，非常自律的朋友。 嗯，对，嗯，好，这个还有朋友说，我也就素素行，就算是说好不长胖， 是 还知道说自己怎么把自己的线条勾勒得更美些，哎， 是， 哎，也很棒哈。 嗯， 来这边我们看到有朋友说，这个我第一次成功的减肥其实是在孕期。 嗯， 每天少食多餐，哎，我还控糖，然后也坚持运动，哎呦，太棒了， 哎，特别棒的孕妈。 你看这个孕中期的时候，三四个月，我基本上没长体重。啊，医生说赶紧开个超声看一看吧，结果娃长得好着呢，成功的减肥经历， 哎， 最终让我整个孕期只长了10斤。 那这样子的话，等生完孩子之后就不需要经历漫长的恢复期 啊。说生完娃又瘦了7斤，可玩吗？孩子7斤几两的是吧？哎，大胖小子啊， 真棒啊， 真棒啊！ 还看到这边时尚说哈，某一个减肥茶宣传功效如此的神乎其神啊，结果我花费了买了，哎，也不喝了，不管用啊。 嗯， 对，所以还是要听老人言哈。这边跟大家说一下，这些真的都没有用。 是。好多朋友之前见过都是买各种茶各种药什么之类，嗯，现在再看其实因为管控有力，这些基本上也都消失了， 只有这自己受罪是不是， 没错哈，嗯，毛病，哎呦， 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熟悉的风景，收拾好行李出发去旅行，希望能遇见你，也许在路上或是在家里，某时某刻某地，莫名其妙你打了个喷嚏，戴上太阳帽，我走过海岛，浪花都带着笑，笑我慌慌张张，笨手笨脚，找你都找不到，你的模样虽然我不知道，依然努力奔跑，会相遇吧，在下一个街角，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暖风拂过你的裙角，蝴蝶在你身边围绕，等到月亮挂在树梢，我会轻轻把你拥抱，哎呦，好像长生不老。 什么炼仙丹长生不老， 对对， 没什么区别哈。 嗯， 智商税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有朋友说，就减肥这事儿吧， 最常念叨的两个字了。为了减肥买了瑜伽球，瑜伽垫儿，瑜伽馆还忽悠买了100块钱的体验卡。 然后呢？ 结果瑜伽球先占地方， 哎， 然后放了气儿收起来了。时间长真不用，我告诉你，拿起来以后它永远就成一片了啊。瑜伽垫儿变成了娃娃地垫儿，延伸的拓展可以不错。 是。 那100块钱的体验卡体验费，至今还在我钱包里躺着呢。 那算少的。有时候有的人像我这种，就办个健身卡，以为自己会天天去打卡。买卡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划算，你算到每一天其实没几块钱。可是呢。一年就那么一两次。 第一次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在大学呢， 可是年年不改这个毛病， 真是。然后学校北门稍微再往我想啊，那个是西边，那边有一个健身房，觉得我骑着自行车去，路上能先瘦一瘦，跑步运动一下，再骑车回来，这一天多圆满。 然 后后来发现哪儿离得近跟哪儿动是最舒服的。 对，是。 我宁愿学校操场 一定要近一点。对， 是是是。 当这边还看到落泪心田说了哈，周围有朋友买过一个，据说是通过甩动减脂的机器。 哦，那个好，电视上原来老放广告。 对，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买过，我们家有邻居有买过。 对， 然后他们家的孩子也在上，没事甩一甩甩一甩，因为孩子胖嘛。 对， 小孩也上去甩甩，根本没有用啊。 有那种就是站在上面震动的小板儿，然后有那种围在腰上的，震完了以后呢，就捂出来一肚子汗，你知道吧？然后说，你看你这个油已经出来了， 有效果。 没有人管一管啊，现在好了没有了哈、啊、 是。 哎，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 少的夏天我的暑假你看啊，火车好像一条长长的喷火龙。那一年松阴中的夕阳慢慢跑到傍晚的太阳落在会东石板中央，我顺着这条路好像就能摸到远方的天。门口的麦芽晃啊晃，晃啊晃，从不曾想未来人要去飞进寺寮。深刻的回忆被时光洗刷，再见你的时候记得留一个微笑。我就要长大了，长大了，终于碰到了在铁门上的少年，今天仍旧在努力的奔跑。 碎的五彩斑斓，小鸟对他说道：哎呀，再见，是那个少年唯一不能支配的事。 吃吃喝喝蹦蹦跳跳的那一个少年， 嗯， 现在吃啥都得算一算这热量高不高啊。 但谁还不曾经是个少年少女呢？ 嗯， 这首歌真的唱太好了，一下把我带回到我的少女时代。 嗯， 我就突然想起来大家在今天的听天饭聊天室里没有提到的一样东西。 哦， 绝对是曾经踩过的坑，绝对是个雷，而且绝对没有作用，叫瘦身霜，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就很多女孩都会买，在那个时候它还很辣你知道吧，就是好像它上面画了一团火，还有一堆辣椒，就是说的是可以涂抹于你这个皮肤上，然后用于你的皮下脂肪，然后你的皮下脂肪就开始燃烧，然后你就瘦了。 哎， 它还分三六九等哈，好像没有那么辣的更便宜点，越辣越贵，但是越辣越贵，涂在你身上你就越疼越难熬。 哎， 它还建议你说你再拿那个保鲜膜啊， 对， 把它包起来。 对对对， 太受罪了。 哦，真的是那会儿反正就觉得说身上好像出点汗， 嗯， 就感觉能瘦下来， 就自欺欺人哈。 对，然后先开始呢，这种出汗还让你可见，就是拿个什么东西给你裹起来， 嗯， 比如说之前咱说的那个什么燃脂仪， 是， 然后包括拿什么保鲜膜给裹起来。 对， 后来觉得说你光裹起来，光觉得热这事儿吧，可能还觉得不够刺激，然后于是再给你点体感上皮肤上的这种纯痛感， 对， 辣的痛感， 是， 就好像有一种心理安慰作用。 但这个真的难受啊，有时候你巴不得赶紧，你也洗不掉啊，你赶紧想把自己放到冰桶里面去震一震，冰镇一下，这个体感太难受了， 还不如自己跟家弄个辣椒身上涂点，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那也很难受。 开玩笑，别涂啊，别涂啊， 还是算了。对，要提醒大家不要走这个弯路哈。 哎呦，哎，一会儿突然想起来说，那会儿就吃的东西，然后家里人也试过的一个叫什么十日瘦身汤的东西， 感觉听起来像十全大补丸。 哎，有点，各位有没有曾经吃过试过的哈？ 哎，可以来 一会儿，一会儿来聊一聊，好不好？来，我们继续回顾那一个年轻的时候，看见什么吃什么的年代，什么都不用考虑哈。来自于林宥嘉，就叫做看见什么吃什么。 穿裙子的那些巨压力的女生，中间的众生，我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团，轻薄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补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吃不可能，觉得他们会很什么养分。 Oh oh oh oh yeah， 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碗大筋好歹不分。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等什么？这反正也要吃，不管人都像猪的样子呀，打开世界不放过耶。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饱不寂寞。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等什么？认识的小孩难听点过。看见什么是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你敢吃什么？你就超越什么？ 可是这首歌要是蹦的一圈上去，您要是个弹吉他的，估计能瘦个两斤啊。 但是如果按照他歌里唱的，估计就得有反弹的时间。 看你什么吃什么。 是 之前说那什么时日瘦身汤，然后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会儿我还小呢，然后家里人尝试过，他就基本上看见什么蔬菜煮什么的感觉。 对，就是都把蔬菜放在一块煮一锅。对， 没错。然后这边看了一下，说现在还有人在发这个具体的食谱， 嗯， 什么洋葱啊，然后辣椒啊， 哦，被你这么一说， 芹菜、番茄、原生菜， 我喝过，我想起来了， 啊、 是 是 是， 然后里边再加点盐一煮， 对对对， 就是一蔬菜汤啊， 没错。其实倒也可以、 哎、 如果你坚持，嗯， 对的，然后其实就是多吃点菜，对吧，其他稍微少一点，但是我们也知道一直吃这个肯定营养是不均衡的， 那当然了，只是偶尔一顿少一点油和少一点糖的摄入哈， 没错、嗯、然后你相应里边比如说你再煮个鸡蛋啊，然后你再加上点什么牛 肉 啊 什 什么炖一下、 嗯、 就其实这是更好的一种选择哈，但是曾经有人确实就靠这个瘦身汤瘦下来过，就觉得、嗯、哎这也是挺神的，其实平时你家多炒几个菜，少放点油少放点盐都没什么区别啊， 是 哎，然后这个曾经，这我觉得这不算是智商税， 这不算 智商税， 对， 进行了一个所谓名称上的包装哈。 对，但我这边突然想到了一个不能算是弯路，但是很多朋友可能都试过， 哦、 你看有没有那种不瘦十斤不换头像。啊，我立此为誓、 啊， 请大家监督啊！ 对， 你其实你饭一顿没少吃，对吧？那个该喝的没有一口没少喝，嗯、但是你就以为喊一次口号然后就瘦了吗？对， 基本上全都留在自己的心里， 哎， 在幻想。 对， 有一天，哎，我突然出门，大家都在夸赞我啊，但实际上内心是今儿我啥都不想干，跑跑，今儿有空，算了，还是听个 Lazy Song。 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 so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 'Cause today I swear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 gonna kick my feet up then stare at the fan. Turn the TV on, throw my hand in my pants. Nobody's gonna tell me I can't. Nah, I'll be lounging on the couch just chilling in my Snuggie. Click to MTV so they can teach me how to Dougie. 'Cause in my castle.She's gonna scream out, this is great. Oh my god, this is great. Yeah, I might mess around and get my college degree. I bet my old man will be so proud of me. But sorry, pops,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Oh, yes, I said it. I said it. I said it 'cause I can't.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I just wanna. 这是最好实现的一个诺言，自己对自己许下诺言。I swear， 对， 我誓言，今儿啥都不干，我就躺着不动了。 你们的聊天我就听听。 哎，手机我还关机，你也是挺厉害的哈。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张艺兴，会好的。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 看一看

口才懂，八十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爆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爆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叫做幸福的蛋糕，宁愿一小口很小口品尝味道，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粘稠。 一个肉肉的歌手唱着瘦瘦的歌曲哈，这样的一首歌曲，开启的是中午有星光。我们最后一个半个小时，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在瘦身的路上，在减肥的路上走过哪些弯路。 我觉得乐乐的留言很有意思，他说还真没有减过肥呢。我突然觉得好像跟我完全相反，因为我好像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减肥的路上，每天都在喊口号，但是呢我也确实没有做什么实际行动，也没有管住嘴，也没有迈开腿，所以其实殊途同归， 一直在心里啊、哎、自己可能少吃个一口半口的、就觉得哎你看我真的是在努力啊、哎、然后然后刚吃完了， 骗骗 努力过了，补偿一下自己完又吃了一个， 就每天心里挥舞着小旗子哈。 没错、啊、这也没办法，就很多人都一直在说说说，弄得好像我们自己心里都要打鼓一样哈。没减过肥挺棒的，阿姨继续加油好吧、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哎，听说过说谈恋爱以后男生会越来越瘦。我虽然不赞同吧、但是人家歌这么写了，咱们就听哈。越爱越瘦， 心跳的心脏要如何感受，以为快来的幸福却拼命退后，当一日三餐全部都抛在脑后，失恋的味觉怎么还不肯走，疲惫的影子跟着我一路狂奔，哽咽的喉咙刻出红色的温柔， 画面崭新而陈旧，伤心放在左而美好放在右，越爱越熟，回忆晕厥在想你的路口，越念越痛，投向这场爱我举起双手，你最后的坦白变成我的呼救，我最后的拥抱变成你的分手。跟着我一路狂奔，哽咽的喉咙刻出红色的温柔，天昏地暗画面崭新而陈旧，伤心放在左而美好放在右，越爱越熟，回忆晕却在想你的路口，越念越痛，投向这场爱我举起双手，你最后的坦白变成我的呼救，我最后的拥抱变成我的分手。 吉他起，哎，一定要有这么一段。上次不就跟他聊这一段？ 是，他就喜欢迷恋这种吉他的音色。哦、 对，这是一个晚上唱歌、晚上写歌的人，你感觉他，对不对？ 而且 突然睡吧，哎，写首歌吧。 那个声音太适合唱这种苦情歌，太适合演一种爱而不得的感觉了。嗯、越爱越瘦，来自阿简简弘毅哈。 是， 这边看到听友有问，叫 Vincent 八二说，能告诉一下半小时前放的那首女生组合唱的歌词里有下一秒的那个歌名、嗯、是什么吗？感觉很好听。 叫我在人民广场吃着。 你不要别人。 也是阿四了，阿四跟郭采洁的合作、嗯、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好， 今天大家好像对于歌都有比较积极的反馈， 所以今天歌好听喽。 对，一个是这个，然后还有 Shape of You 的时候居然很嗨， 也有人在问。 对，然后还有 The Lazy Song 的时候很嗨。 是， 哎，为什么是英文歌呢？哇，不可思议哦。啊，来这边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这边看到一个好久，后来就以前在音乐加速度时候经常留言、嗯、后来好久在中午没有出现过，今天是第一次出现的穆怀盛哈。 来， 他说结婚试试会不会瘦。 哇， 很多男生结婚之后就会变胖， 结婚之后心里好像泄了一股气儿， 就觉得好像大事儿定了。 没错，不用再去哎刻意的保持什么。然后再有一个最主要的是、嗯、可能爱人啊自己啊经营家庭的时候，咱做点好吃的，今天试试这，明天试试那个， 哎呦，这两人的小日子甜的哟， 太棒了哈、嗯、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小阿哥你体会一下啊。这首歌来自于茶凉粉儿， 哎， 叫做白日梦。 看啥了？ 我看一条留言，我整整看了五分钟，我终于看懂了。 什么？ 我看到的是 Percy Patty 的留言、 嗯、 他说每天中午饭后站立半小时并督促同伴，今天呢听咱们的节目过点了，结果同事都在提醒我是不是可以坐下了。我终于听懂了。他就 没懂的地方在哪儿？之前 我说为什么同事就说坐下来呢，就还没有站就坐下来了呢？原来他已经站了超过很久了、 哎、我原来也见过有同事在办公室的时候他又站着、啊、然后他底下当然是一个瑜伽球，然后、啊、然后他一直站着、 嗯、 到点儿基本上就是中午吃完饭回来， 嗯， 到点了也有人提醒 啊， 差不多行了，坐下吧、 嗯， 因为平时大家都坐着。 对， 你突然发现办公室里在旁边一直杵着一个比你水平线要高的人，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好像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压迫感。 对呀、啊， 嗯、哎，所以就提醒差不多行了啊。 嗯、 哎， 但其实那个瑜伽球应该也很高很大，所以他坐下来 那也不一样。 对啊，那倒是。 对、啊嗯， 坐下来总是坐下来。 赶紧嘬口奶茶压压惊啊！ 无论走到哪里，心情一样满足 ，baby。只要在你的身边，都变成短暂美好的旅途。在我心中传来熟悉的温度，那是我想要紧握的幸福。像我第一次遇见你时，手中奶茶的香浓还回味，心狂跳沉醉想飞。你是我认定的天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幸运封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热情若不小心会太刺激，可乐的糖太甜腻，我只爱珍珠奶茶想爱你。在我心中传来熟悉的温度，那是我想要紧握的幸福。像我第一次遇见你时，手中奶茶的香浓还回味，心狂跳沉醉想飞。你是我认定的天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幸运封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像是该怎么落笔，简单几句写下全都是你。你是我认定的天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幸运封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 品冠跟华晨妍两个人在一起这首歌进行一个 remix， 然后合唱一下。 好的，我们把他这个小小的想法放在心里面，看哪天实现它哈。 对， 在这边看到燕林之前说了哈，我来凡尔赛一下，不需要、嗯、我从来没有为减肥发过愁，想吃啥想喝啥啊，动不动想不动就不动啊，你说烦人不，然后你说烦人不，珍珠奶茶想怎么喝怎么喝， 你自己不烦我们就不烦好吧，你还问我们烦人不，你明显就是在烦我们。 当然这边还有听友说了哈，每天只吃水果和鸡蛋的话最后走路都发飘， 是这样的、啊、 这种方式我们非常非常的不建议， 过了。对、嗯、然后之前这个 Percy Patty 也说了，嘿，坐下来喝杯咖啡吧，刚才站了很久了，笑一会儿，继续笑着好不好，也希望今天下午能够继续给你把能量蓄满杯，像咖啡一样。最后一首歌给我感 感觉，来自于张惠妹，这首歌当时也是个广告曲，是不是？那个饮料别喝，好吧。好 ，OK， 结束今天的中午有星光，祝各位好心情。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千春， 明天跟各位再见， 拜 拜。 拜 拜， 饱满的热情像烟火驰骋上天，爱要爱的热切，不要就干个脆脆，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更勇气头上天，让脆弱站到一边，要信你的心跟希望。 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